涨水，一涨水连那个小岛都能给淹了，到时候想跑可来不及了 啊！那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天气呢非常晴热，紫外线照射强度大，外出和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的情况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好，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首先呢，先有两个通知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那么本周六和周日呢，我们这个活动安排呢还是非常紧凑的。比如说在周六8月25号，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将举办大兴看房团的主题活动。这次呢所定制的这个内容啊，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呢是义和庄地铁位于这个义和庄地铁旁，总价是500万的这个现净房。当然了，如果呢您对大兴区义庄的改善型住房感兴趣的话呢，这次也可以报名参加。咱们这个呢是看房团的活动啊。那么活动的时间记住是8月25号的下午1点钟咱们集合。集合的地点呢是在南三环角门西地铁。然后呢从这个地口出来就可以看到一个大巴车啊，上面有这个一个条幅写着楼市好声音。那么这次呢我们是坐这个大巴车去啊。报名的方式呢咱们有两种方式，一个是通过我们公众微信号啊，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来在上面进行报名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来参加25号的活动，写一个参加，然后呢写上这个您的电话号码，有利于呢我们跟您进行联络啊。另外呢，如果您对于这个微信啊等等的不是特别的啊摸门，您呢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那么记住，这是8月25号下午也就是本周六啊，带大家到大兴去看房的这么一个活动啊。另外呢还有8月26号周日，那么周日这个活动啊也是非常有意思啊。我们这次呢节目组与北京电视台北京 啊，有关的一些专家合作，我们比如说特别邀请了专家宋军啊，一起呢带领大家走进家居场馆，探访目前的主流的家具啊、壁纸啊、涂料啊、卫浴等等品类啊，现场的授课，请大家啊这个能够参加。在当中呢，我们还教大家如何来进行选材等等的。这是8月26号我们一个探店活动啊。那么具体的行程是这样的，9点半我们在集合地点，大家来统一集合，由节目组和专家呢带领大家进入的家居馆，教大家如何来识别家装质量，如何选材等等。那么中午呢，由节目组为大家呢安排简餐，午饭以后呢，我们将继续探店看主材。那探店结束以后，我们还安排呢现场装修课堂，为大家呢答疑解惑，面对面的来解决大家的装修问题。那我们的集合呢是在周日上午的9点半啊，在15号线地铁后沙峪站 A 口出来集合啊，当然也有一个大巴车，上面呢也有这个条幅是楼市好声音，到时候呢您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到啊。记住啊，周日这个探店的活动呢是早上，是9点半在15号线地铁后沙峪站 A 口出来以后咱们就集合了。那报名呢依然是两种方式啊，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您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然后呢写一个参加26号的活动还是25号的活动，一定要写清楚啊。那么最后呢要把您的电话号码呢写清楚，以便于呢我们跟您联系。当然26号星期日的这个探店活动呢，你也可以用电话报名的方式，是8501-3710 8501-3710。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了，那今天呢是周二啊，是我们集结了这个一周的一些问题，今天跟大家交流的日子。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于大搜家的选房师朱小晨。小晨你好。 嗯，周老师好，大家好。 嗯，那如果大家有一些关于房子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您发上问题来，然后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啊。再教大家一次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然后呢把问题写上来，咱们试着互相的进行交流。大家呢先想着问题啊，咱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 好，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咱们先看第一条，说房贷利率下调落空了，年内呢几无放松的空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下调上海首套房房贷利率已经引起了这个市场的广泛关注啊。不过呢仅一天的时间，剧情呢就出现了反转。农行、上海分行还有这个工行、上海分行相继否认啊，均表示未对住房的贷款利率进行调整。业内人士也分析说，说这个事件啊，从侧面说明呢，银行本身从商业运作的角度来看，有放松的意愿或者是倾向。不过在当前放松利率政策容易引起市场的亢奋，带来呢房价上涨的预期，因此呢，预计年内房贷政策是难以松动的。 嗯，这个房贷利率上浮的问题 问题啊，其实咱们这几期都在说，包括今年一直都在说，房贷的利率上浮或下调，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其实对于购房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儿，因为这直接影响着他每月还多少钱，然后需要去消耗多少的费用。那其实是这个月初啊，就是有一些消息就传来，说是工行呢、农行，你于上海首套房贷利率有这个下调的这样一个趋势，说要下调是要从9.5折下调至9折。那二套房贷利率呢，维持基本的上浮10%不变的。所以说这一则消息传出来，就引起了很多的，就是一时惊起千层浪啊。但是呢，有一个突然的反转。那随后呢，那农行啊、上海分行啊，包括工行、上海分行，相继就否认了这种下调首套房贷利率的这样一个消息啊，并且呢，就是说还是执行现在的利率不变，并没有下调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剧情的反转呢，其实有分析认为啊，就迫于现在的压力，现在什么压力呢？就是目前房地产市场都是这样的一个严控的一个政策，那调控不会放松，那一旦利率下调了，其实在短期之内会影响一个房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上涨，所以说呢，利率跟房价是有强相关的。 是的，其实这个东西大家呢可能会联想， 对， 比如说这个利率降低了以后呢，大家还款的这个贷款额， 对 啊，每月的还款额呢就会有所降低。 是的， 大家又觉得，哎呦，这是不是门槛降低了？是不是啊，释放一种信息，就是说这个房子要降价还是这个涨价等等的，反正它就会联想到这儿，所以呢就造成大家呢可能又要去这个盲目买房了。这个，所以呢为了让市场的更加的平静安稳啊，所以现在利率调整的这种可能在年内估计是没有了。 是的，其实不仅仅是上海啊，北京啊之前也有这样的传闻，然后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银行利率要放松的这样的传闻，但是呢现在来看是没有这个现象的，而且也短期之内也不会松动。为什么呢？主要是第一方面就是政策导向，那现在的大政策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那一点风吹草动其实都是不会去放松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银行本身啊，那银行本身呢，它是其实是对于一个整体的资金成本啊，包括整体的运作，它是都是有一定的调整的。但是这两点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政策，那政策呢是起一个最大的影响作用的。 反正总体来讲，您就记住啊，在当前呢放松利率政策呢应该说会引起市场的亢奋，带来房价上涨的预期，因此啊年内房贷利率松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这点您就记住就行了啊。 而且这个利率的下浮其实也不仅仅是银行自己去控制，它还要遵从一个房地产宏观的调策调控。 是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说国家统计局7月一二线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的涨幅回落，三线城市的房价是看涨的。据统计哈，说8月发布了7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的情况，当然这个数据呢是国家统计局发的啊。这个数据也显示说7月份啊，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依然上涨，但是涨幅有所回落，三线城市略有扩大，15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有涨有跌。与此同时，二手房价格的方面呢，咱们看啊，一二线这样的加上三线城市吧，一二三线城市分别上涨了0.2%、1.0%和1.1%。 整体来说其实全国的房价还是处于一个基本的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每个月每隔一段时间呢，国家统计局就会发布这个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的这样一个统计。那这个70大城市可以整体来说反映了咱们全国的房地产的这样一个现象。那北京这块是这样的啊，北京呢7月也就是上个月啊，它的新房房价跟 上上个月比是微涨了0.2%，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啊。那同去年的七月比呢，涨幅也是0.2%，所以说今年呢，这个月跟上个月比相对稳定。 嗯， 上个月呢跟去年的七月比也是相对稳定的，嗯，也是相对稳定的。嗯、 对， 那这是刚才是新房啊，二手房呢是这样的，二手房呢，价格呢与上个月相比是涨了0.4%，比新房呢稍微要不涨幅要多了一些。那与去年相比呢，其实依然是处于一个下跌的形式的，也就是说今年的二手房价跟去年比整体跌幅了3.5%，是这样一个状态。那如果说您去年就想买房，但是说您到今年呢还没买成，那一套比如是总价300万的房子啊，大约便宜了10万块钱，也就是说可能说您去年没买，您今年再买了这一套房子三百万的房子便宜了10万，这样一个状态。 其实从去年317新政之后啊，北京这个房价应该说是明显的回落。 对， 一年累计呢跌幅到17%左右、 是的， 这个数字应该也不低了。 对， 但是市场啊，它对于购房的这种吸引力呢，实际上还是受一些政策的制约啊。它实际上个人来讲呢，它需求还是被压抑了。还是有所被压抑，所以它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购房的需求就被会唤醒啊。 对， 所以春节过后呢，这波需求呢有些释放啊，最终形成了五月份的时候呢，市场啊有一个高点，就购房的一个高点。不过呢，需求集中释放以后，市场的后续它的能力还并不是特别足，所以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呢，好像买房子啊这种情况，表现市场交易量呢还是有所下滑的。 对，市场的反应其实它是跟整体的市场的情况还有政策包括银行利率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是， 那五月份呢其实是积累了春节之后的一些刚需的这样的集中的需求的释放。 对， 其实五月份是二手住宅的网签量登上了1.8万套，但是呢仅仅是五月份之后就回落下来了。所以说整体还是趋于稳定的。 是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权威解读，建学校、建医院啊，通堵点，未来3年天通苑、回龙观将发生这些变化啊。住在这个天通苑和回龙观的，咱们来听一听。那近日呢，北京市政府呢正式印发了一个优化提升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3年行政的一个计划。当然，这个3年指的是2018年到2020年啊。那么市委书记蔡奇呢两次啊到了这个回龙观地区实地来调研，这之后呢又多次做出了专门的批示啊，说要抓紧制定和实施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3年行动的计划。实际上这两个社区可是北京相当大的社区、 是的，尤其是天通苑地区号称是亚洲最大的小区，其实回龙观天通苑这两个地方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其实在近几年都是发展的比较快的几个区域，但是它随着它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口密度的增加，所以说人口密度一旦增加，这个区域内小区的密集啊，那就造成了一些拥堵的问题，然后配套不健全的问题，包括植住不平衡的问题，相继都来了。那就比如拥堵啊，有一个数据显示，就是这个区域的平均早晚高峰时间要长，比别的区域要长1个多小时。全天拥堵时间到了8个小时，所以说它的交通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植住不平衡。我们都知道，回龙观天通苑是咱们的北京的北边。由于这个通勤比较方便，地铁开通的比较方便嘛，所以说80%以上的居住人口呢，都在比如中关村、上地、CBD、望京区工作，所以说它的区内是植住不平衡的。那很多人就是一种候鸟的状态，比如白天去这些区域工作，那晚上又回去， 有点像睡城了。 对呀、尤其是天通苑，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它的区内的设施啊，其实还不能完全的满足区内的这些人口。那特别是一些比如高品质的这种设施，比如文化设施啊、学校啊，比如大型的 商业配套，包括教育机构，它都是没有那么完善的。所以说这项计划啊提出了到2020年之前要实现四个方面的具体目标，就是解决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四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公共服务，那可能就包括一些基建的设施啊，然后就是交通的治理，包括一些疏堵，一些路面部堵车的情况，还有一些那个断头路的情况，还有就是市政的基础设施，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个北京的雨季嘛，然后又有什么上地区啊、回龙观区域的一些由于地下管道的疏通问题造成了一些比如堵塞，包括淹车这些问题，还有就是大型的那个居住区的治理问题，就比如天通苑地区，它实在是一个非常超级大的社区，那社区一大了就必定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说从这四个方面去治理。那之前就有很多网友问我啊，那未来咱们北京哪个区发展比较快啊？其实回龙观地区还是因为有了政策的支持是比较推荐去这边置业的。那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如果在北边工作，比如中关村、上地，包括东边比如望京区域，在回龙观住还是相当方便的，可以考虑。 所以呢住在回龙观和天通苑的这些居民呢，应该说呢这个有福音了哈。 对， 因为政府呢想在公共服务、交通治理市政基础设施还有大型居住区的治理等等这四个方面呢要进行治理了啊。 几乎涵盖了衣食住行， 是的， 还有教育配套、医疗配套， 是的。所以说未来回龙观和天通苑地区呢将迎来教育、医疗、交通环境的新面貌，比如说孩子上学啊将有更多的选择，看病就医呢将更加的方便，那上班下班呢将更加的通畅啊。所有这些美好呢三年之后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房东抬升挂牌的出租价，那机构称租金上涨温和可控。2018年的7月份租金的环比涨幅为 2.6%， 涨幅低于2016年同期 3% 的水平。那么2018年以来呢，北京全市月租金的环比涨幅为 2%。 从租金收入比来看啊，2018年的上半年北京市居民租金收入比为 22.2%， 略高于2015年和2017年，略低于2016年，仍处于 30% 以内的合理的范畴。 最近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租金上涨问题其实还是讨论的比较热的，无论是正在租房的这种租户，还是我们普通人通过媒体啊，包括中介啊，都会有这样的消息，就是北京的租金上涨了。那其实从租赁市场的趋势来看啊，那北京租金上涨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但是呢如果是在短期之内有一个特别高的提升，那肯定就是不正常了。那北京为什么最近租金上涨的这么厉害？其实有几点啊，大家可以分析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毕业季临近尾声了，那这一批毕业的高校生，那一旦走出校门，他第一件事面临的就是要租房子，这个是一个普遍的情况，每年都这样。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说市场上有一个现象也值得关注啊，就是业主的预期啊在不断的抬高。什么意思啊？就是房主他其实听到了这些风吹草动之后，他就要想了，那我的房子我现在可能又到期了，那我要不要提一点啊？那有一个现象就是蝴蝶效应，每个房主都这样想，每个房主都要提一点，那就造成了一个市场的整体上提。 实际上呢怎么说呢，大家的预期呢其实真不是这样的。因为前些时候呢咱们也知道哈，你像政府呢说出了什么租售并举啊，什么租购同权呐 啊都把这个租搁在第一位。那么也就是说非常注重这个租房子的人，而且呢也大花大力气哈，想了很多的办法，扩大这个租房的这个范围， 对 啊。但是现在看来呢，好像效果还并不是特别的明显，我估计可能得有一定的时间。 是这样的，第一个事儿就是说，租售同权这个事儿其实是一直以来就是有的，然后呢，但是呢，今年才出台了具体的细则。第二个事儿呢，就是集体租赁性住房。 这么大的房源量其实还没有进入市场，这些房子正在盖呢。 没错没错。 第三个问题就是像那些就比如说蓝领公寓啊，包括咱们说的那个直住平衡的那些房子也正在路上，政策刚出来，这些房子呢还没有流向市场。 是是。实际上就跟这个共有产权房也好，或者说原来那个自住式商品住房也好哈，也是喊了一段时间以后它才陆续上市的。你看现在这个共有产权房其实已经说了一两年了好像，但是真正大家住进去的现在好像还没有。 对啊，还没有。 现在最快的就是已经是什么申请了然后选房了吗？ 是 有 选房的。 有选房的。 但是第一批还没有入住。 还没有入住。 还正 在。但是量可真是不小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话，以后不管是国家还是国家呢连同其他一些企业共同给大家推出的这种租赁房其实它的量还是不小的。 对啊， 但是我们需要等待。 对，其实一个政策从研发研究研究推出落地实施，它其实是有一个周期的。 是的， 这么大一个事儿，不可能说说做就能做，做完了就马上就见效了。其实它都是有一个周期的，咱们不要太心急了。而且租金的上涨，它其实是一个短期的现象，是一个突发的事件。 对。不要失望啊！ 对， 有些朋友说了，我们还想这个租金降低呢，怎么现在没降反涨啊？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做解释了。 对，租金的上涨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但是短期内有一个大幅的上涨，这个就不正常了。 好的，那上半段呢还有一点时间提醒大家，我们本周六和周日啊，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将举行两次活动。那么周六的时候呢是8月25号，我们将举行啊大型的看房团的活动啊。那么主要的亮点呢就是位于义和庄地铁旁边总价500万的这个现净房。另外呢如果您对大兴区义庄的改善型住房感兴趣的话呢，这次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去看房，您想去看的话别忘了报名啊。我们的这个活动时间是8月25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1点集合。那么集合的地点呢是南三环角门西地铁地口出来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巴车，上面有这个条幅啊，带着大家一起去。那么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两种方式，一个是通过公众微信平台楼市好声音来进行报名，另外呢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来报名也是可以。另外一个活动呢是8月26号，也就是本周日，我们有一个探店活动啊。我们节目组呢和北京电视台联合邀请了这个专家一起带领大家呢走进家居场馆，探访的目前主流的家具壁纸啊涂料啊卫浴等等品类啊，现场的授课教大家如何来选材，这个机会呢真的是非常难得。那我们呢是上午9点集合啊，然后呢带领大家进入家居馆，来这个教大家如何识别呢家居的质量啊，如何选材等等。那中午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简餐啊，那下午的时候还安排了装修大讲堂的活动，所以呢内容非常的丰富。如果你想报名的话，依然两种方式来进行报名啊，那么电话是85013710。 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致

的一些项目呢，带大家去看啊。那集合的地点大家注意是8月25号，也就是本周六下午的1点钟集合。我们是在南三环角门西地铁，然后在那儿呢，您地口出来就能看见我们这个大巴车，上面有一个条幅啊，非常清楚。那如果您想去的话呢，别忘了报名啊。我们的报名方式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报名也是可以的，另外您打电话报名也是可以的，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这是周六啊，在周日呢，我们是8月26号也有一个探店活动，我们节目组呢与北京电视台啊，以及呢跟一些专家合作，我们将带领大家呢去走进家居场馆，探访目前呢主流的家具壁纸啊、涂料啊、卫浴等等品类啊，现场呢授课，让大家呢知道如何来进行选材。那我们的这个集合地点哈，是这样的，我们上午9点半在15号线地铁的这个后沙峪站，您的 A 口出来集合就可以了啊。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上午呢我们集合以后，由节目组和专家带领大家呢进入家居馆，教大家如何识别家装质量，如何选材。那么中午呢，我们将为大家呢安排简餐啊，午餐以后我们将继续呢来探店看主材。那探店活动结束以后，我们还将安排呢现场装修大课堂，为大家呢答疑解惑，面对面的来解决大家的装修问题啊。但是这个活动探店活动也是需要报名的两种方式，一个呢是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进入我们的公众号，在上面进行报名啊，写一个参加25号活动还是参加26号活动都要写清楚，那么最后呢要缀上您的电话号码，以便于我们的编辑来跟您进行交流啊。另外呢，如果您上微信不太方便的话，或者说不太摸门，没关系，您打电话报名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电话呢是8501-3710 8501-3710。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一个星期大家接下来对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咱们请小陈跟大家来进行一个交流啊，大家也可以发着微信。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一条，这是一位叫做苹果的朋友，他说无房有贷的情况下，购买二手房贷款首付和利率应该是多少？我理解就是他现在没有房，但他曾经呢有贷款这样的经历。那么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购买二手房贷款首付和利率应该是多少？ 首先咱们先说一下啊，这个购买二手房它跟新房贷款的首付利率其实都是一样的，不是说新房可能首付就高，二手房就低，不是这样的啊。然后咱们再解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说，咱们如果是在北京买的话啊，如果是商贷的，是认房又认贷的，那如果是您是纯公积金贷款呢，是认房不认贷的。所以说呢，如果您在北京买房，那如果是您商贷或者是组合贷的话，要按照二套来执行。二套来执行，二套如果您买普宅呢，就是说可以贷40%，如果利率呢就是基准利率上浮20%，基准利率是4.9%，在这个4.9%的基础上上浮20%。那如果您说了我首付很高，然后我要纯公积金贷款也是可以的，公积金贷款呢只能最高贷120万，然后呢您是按照首套政策来执行的，可以最高可以贷到80%，最高可以贷到80%。 那么也就是说在北京买房的限制条件还是比较高的， 对， 但是既看房又看贷的， 对 啊，所以呢您现在虽然没房，但您曾经贷过款，那如果你商业贷款的话这就算二套， 对， 如果你要是公积金贷款的话呢还可以算一套， 对， 但是公积金贷款有一个问题，它的上限只是到120万， 是的，公积金只能贷到120万。 对，所以一般在北京这个房价的情况下，你要想买房，这120万真是杯水车薪。 对，但是公积金的利率是真低，公积金利率才3.25%，3.25%， 但是往往都不够啊。公积金贷款肯定不够，如果您现金又凑不到的话，你只能是再加上商贷啊，这种商贷和公积金变成组合贷，但是你只要以商贷的话，可能就办不下来，因为你原来是吧曾经贷过款，他给你算二套， 是， 这也麻烦是吧。 所以说在买房之前咱们要 算清楚了自己在北京买是算首套还是二套，因为首套跟二套的首付跟利率真的是会差很多的，真的会差很多的。在这儿推荐大家一个小程序啊，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大搜家，搜就是搜索的搜，家就是家庭的家。这个小程序呢可以帮助大家迅速的算出我算首套啊还是二套，我的利率是多少，然后包括贷款计算器我每个月还多少。那如果是买新房的朋友啊，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小程序里看到最近北京的热盘都是什么，还是挺方便的。推荐。 挺好的，挺好的。啊，这个是我们楼市好声音送给大家的福利哈，就是写一个大搜。 对，大搜家，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 微信小程序里 搜索。对，这是一个小程序。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位叫小柳的朋友，他说：“专家好啊，说婚前的男女朋友，我们一起买房了，当时呢。”合同上写两个人的名字，只有一个人呢有公积金，可以一个人公积金贷款吧？房子在建，房产证呢还没有下来，可以立即去掉一个人吗？需要支付什么费用吗？ 这是几个问题，咱们一个一个解答啊。 好， 首先呢是可以一个人贷款的，可以一个人贷款的。但是呢不可以随时去掉另一个人的名字。去名 什么时候能去掉呢？ 去名的时候就是您把您的贷款全部还清了，可以做去名、加名、夫妻更名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这套房子还在还贷的情况之下，是不可以去掉另外一个人的名字的。 无论是去掉还是增加，必须得就是说这个房子要办这个房产证了，是吧？这个时候在房产证上，你是写一个人的名字还是写俩人的名字，还是写谁的名字，这个时候是能够体现出来的，是吧？其实那合同啊，写一个人的名字、两个人的名字，其实无所谓，是吧？ 这就看是不是夫妻关系了。如果还是没有拿到结婚证，可能还是比较有所谓的。但是如果拿到结婚证，其实写谁的名字都算是夫妻共同财产。 那倒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丽丽说了。是京籍的夫妻，名下呢有一套两现房，还可以再购买二手房吗？ 这个家庭名下拥有这个是08年四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4月11号以后购买的这个京市房啊，是无法再次购房的。那如果是两现房的没有要求，那税费方面呢是契税3%，别的没有区别。 那就是说2008年四月以后买的这个京市房，这个是有一定限制，就是不能够再买其他的商品房。 对。如果是两现房的，没有这个要求。 如果在2008年之前， 那没有关系， 那没有问题。是这么回事。因为现在各种性质的房子在北京还是非常多的， 对， 所以大家呢还真的要是可以要问一下啊。那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把您的问题呢写上来啊，然后呢我们试着跟您来进行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写上您的问题，咱们互相进行交流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叫做小尹。他说我爱人呢在京东上班啊，我在奥森公园上班，所以呢想要个离地铁比较近点的，目前呢在看现境房。那么二手房呢看过亦庄或者是通州的，具有通州资质可以购买，但是呢没有什么好的户型，首付呢也比较高，那么首付控制在200万以内，现在不知道怎么来选了，麻烦你帮忙一下。不过它里边也掺杂了很多的条件哈，帮他梳理一下吧。 可以看出来这位朋友他其实想要的挺多的，而且现在有点选择困难症了。 首先这个上班就是一东一北， 对， 是吧？他爱人呢在京东，在东边上班，他在奥森公园，在这边上班，就是这个两个人的上班的这个地点呢就不太一样啊。 这个人我跟他后续的聊过啊，他是在那个京东这个公司上班，是在亦庄。 对，我以为在北京的东边。 对，是会让人误会啊。那首先呢，他其实是咱们一点点说啊，他是首付控制在200万之内，其实这个首付已经很高了。那不建议他去买二手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亦庄区域啊，刚才咱们赵老师也说了，然后本身他这个区域的现境房 比较多， 嗯， 可以去选择现在房，就是新房嘛。那如果是这么高的首付再去买二手房呢，不太划算，不太划算。他可以去在新建的现金房之中去选择，这是第一。 就建议他买现金房， 对，建议他买新房， 新房， 嗯。第二呢，他是说想要个离地铁近点的，那就可以做排除法了。 嗯、 那亦庄区的现金房里有的是不临铁的，可以排除出去。那第三呢，就是看他的具体的需求啊，就比如说对学校有没有需求，因为有的现金房呢，它的学区稍微好一些，有的现金房的学区呢，它是配的是这种私立学校，所以说呢，从学校这方面您可以再做筛选。那别的就是户型方面了，那户型方面就更加好筛选了。那是您是当然喜欢南北通透了的，然后就比如一些别的项的纯朝东的或者是东西向的就可以排除了，按照排除法去选择。嗯，按照排除法去选择。 实际上它这个首付啊，它定在200万以内， 嗯， 应该说还可以。 对啊，已经不低了， 已经不低。200万以内的话，也就是说它能够买到这个全款多少的这样的房子？ 嗯，如果是新 500万左右， 嗯，如果是他买新房的话，可以买500万左右的房子。但是二手房呢？嗯，二手房它包括一个税费啊，包括一个中间的一个中介的费用、服务费，包括二手房它的那个就是说首付啊，跟总价比没有新房就是要划算，所以说如果是买二手房子呢，首付200万也就能买一个400万的这样差不多的左右的房子。 而且他想买一个离地铁比较近的， 嗯， 啊，这样的话呢，他的交通问题就解决了。 嗯，是的，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买新房更合适一点。 对，推荐这个。 另外，关于这个地点的问题呢，他在京东上班， 嗯， 啊，然后呢，还有呢，啊，对对，他爱人在京东上班， 嗯， 他在奥森公园上班， 嗯， 他呢怎么会考虑看通州的房子呢？ 嗯，可能有一点就是他可能觉得，通州近些年的， 他有资质， 对，政策也比较 好，他有通州资格。 况且呢，他是有资质的，可能很多人就想，那我有资质，然后这个区域政策又这么好，我为什么不利用自己的资质赶快在这个区域买套房呢？ 嗯， 但是这位朋友他的是200万，他如果在通州买纯新商品房费点劲，如果是买二手房呢，可能他有点心有不甘，因为大家都知道二手房首先它比较旧嘛，然后可能配套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房子本身没有新房那么好。 好吧，这个买房子啊，一定要把自己的需求1、2、3、4全都列出来。 对， 啊， 嗯， 然后呢，哪个不合格，实在是达不到，再给它划掉。 是的， 划完了以后，最后看剩什么。 嗯， 你就是靠前面的啊，就以它为主呗。 嗯， 这个很重要。 是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有一位叫做雪亮的朋友，他说，那如何识别真假房源呢？说一旦挂出一套房子，基本上呢各家公司都会有这套房源，如果大家都有的房源，要如何找到好的中介呢？ 嗯，这个中介首先的选择就是大家都认知的，就是市占率比较高的中介，就是大中介，肯定就是相对来说它的服务啊、资质啊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您觉得大中介的这个服务费、中介费比较高的话，硬要选择这种小的中介，也一定要看看他有没有营业牌照。 这个是一个主要的部分。 所以这个也真的要特别注意。确实，我觉得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啊，现在合作呢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中介合作。 对， 这个意识现在慢慢变好了，不是说我随便找一家公司就要跟他怎么怎么样哈。因为这个不好的这种中介公司，它会给你带来后续很多的麻烦，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好，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情啊，这回叫慢慢的这个朋友，他说现在北京的老旧小区在加装电梯，说我家呢在石景山古城，请问以后会有加装电梯的这种可能吗？ 这个据我所知啊，古城区域现在还没有加装电梯。石景山主要的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在八角社区。但是呢，如果像这位朋友一样啊，他就是说有这种想加装电梯的这种想法，其实可以是向居委会去提出这样的申请。就比如说小区里有业主，或者说有几个这样咱们所谓积极分子啊，去跟小区的这个居 居委会街道去提出申请，然后这个街道因为加装电梯这个事儿是街道牵头，居委会主管，然后包括这个企业协助承办啊，还有这个电梯加装的公司一块儿去完成的。 嗯， 个人单一业主是不能去做这件事儿的。嗯， 我觉得这个老旧小区啊，加装电梯这个事儿呢，这是一个民生工程。 对 啊，估计一些老旧小区的话呢，可能都要分先来后到啊，要装这个事儿。 嗯， 但是可能也要申请啊，申请来说一说，当然这样可能会快一点啊。另外呢，像这样的电梯，我估计呢肯定不是免费的，它可能会有一种缴费的这种电梯哈。 嗯， 那具体怎么缴费？我记得原来曾经说过一种公交式的电梯，就像采取刷卡，然后这个计费乘坐电梯的这种方式，就跟像酒店似的，你有那个房间卡才能够坐那个电梯，否则的话可能不行。 对，现在咱们北京市老旧小区啊，一大部分的这个加装的电梯都是这种公交式的电梯，它是说，每个业主他会发一张这种卡，然后您可以去往这卡里充值。 嗯， 那每坐一次呢，就刷一次，就像咱们坐公交车一样，可能坐一次也就几毛钱还是多少钱，反正挺便宜的。然后呢，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坐电梯，这就规避了之前呢咱们说的，就可能有着小区的没交钱然后就坐电梯了这种人。嗯，所以 甚至呢，我还听说他们真的想得非常细，他可以按你住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楼层来进行收费。 对 啊，比如说我住在七层， 嗯 啊，那我相对坐的这个电梯呢比较高一点，我一下坐到七层，那比如说啊这个收240吧，啊，然后我住在五层，那190啊，四层140，三层90等等，就类似于像这样的安排，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对啊，现在就是这个电梯的实施啊，就从最开始有消息到实施，然后其实有一段时间了，现在这个其中的这些规章制度包括收费的标准都已经非常细化了，也是比较人性化的。所以说老旧小区，尤其是咱们北京城内老旧小区，以后加装这种电梯是一个大的趋势，大的趋势。 嗯， 加装电梯之后呢，就彻底的把这个高层的没有电梯的这种房子，其实相对来说咱们说就盘活了嘛。因为之前六层五层肯定是相对来说这种二层三层的价格要低一些，那如果加装电梯之后啊，可能五层六层以后的劣势也不那么明显了，那我可以坐电梯啊，可以坐电梯的形式去规避这个要爬楼的这种问题，其实挺好的。 是的，来这个携手一生啊，在问我们嘉宾啊，他说北京住房租赁市场月租金均价为每套4764元，是指的几居室啊？说长租公寓是指的什么性质的房子？ 嗯，是这样的，首先啊，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啊？它是有一个统计的，那这个价格是咱们所有在市场上看的商业型的这种房子的租金，并不是说保障性的房子，就比如什么公租房啊，然后集体租赁性 住 房啊，对，都不列在这里。然后这个钱呢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面积大概是60多平米的这种，平均每套60多平的这种两居，那它的租金是在这些钱，这是一个平均数。 你说这个平均数是跟它的地段有关系是吧？跟它的这个大小也有关系，最后的一个平均值是吧？ 对对， 哦， 北京整体租赁市场的一个平均值。 所以我告诉您啊，这个既然是平均值，有的时候就并不是那么的准确。 对， 你只要看一个大概齐， 对， 是吧？比如说这4000多块钱，你要在城里边，你比如说东城西城，你租房的话，你估计可能连一个厨房都租不下来。 对呀， 啊，当然我这有点夸张啊。但你4000多的话，你要在更远的地方啊，这个比如说通州再往五环六环，那可能就能租一个两居室。 对， 啊， 咱们 一居室。 嗯，咱们其实看平均数的时候啊，其实不要把它联想到生活之中，因为平均这种情况就是整体的一个大区域的平均下来，平均数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跟同比跟环比，为了跟之前比较。 对，另外这个长租公寓，他问的是指什么性质的房子？ 长租公寓它其实也是一种开发商的行为，但是呢，这个房子可能它没有那个买卖的这种， 对，不能够买卖， 对，不能够买卖，只能长期的这种租赁。那有的那个长租公寓，它的这个租期可能达到10年， 是的， 它也是一种商业性的一种市场型的一种房子。 像这种长租公寓的话，你像前些时候 候，我记得万科曾经有那个推出了一个长租公寓啊，好像就租十年，而且他那个每期的那个每个月的那个租金呢、啊，说高达10000多，你要十年的话，也真的是100多万啊。 对呀、啊，看起来贵，它其实开发商本身长期公寓这件事儿，它是不赚钱的， 是吗？ 它是属于一种 反正它回流资金啊也比较慢的， 非常非常慢。因为你别看它可能租金贵，它后续的服务，它的房子本身它是有一定很高的成本的。 但是就那个项目还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反响呢。你想想，它一个月10000多的话，一年下来呢要14-15万啊、嗯，要一下租十几年的话呢，也能回来将近100多万啊。 对， 150-160万，人家就说你这是不是有点这个啊，以租代购的感觉哈、啊，这种嫌疑。 嗯， 当然现在看起来，其实像他们说句真心话，那套房子如果人这要是卖的话，一下就回来好几百万啊！你这样的话，他得20-30万，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他那个资金呢？其实也挺难为他们。 对，长租公寓它是一个政策性的，因为 所以他们也会想一些招。 对，因为现在咱们政府要规定，他有的地你。你拿地这个拿地的时候，它就有所给你限制，这个这块地以后的房子不能让你卖、只能让你租。 是的，来结盟问哈，说有一套单位分的房，准备卖了再买现净房，说先卖后买，怎么操作才算是首套？ 这个房子是首先要是不是在您的名下、然后第二呢就是第二点就是这个房子之前你有没有贷过款，这点很重要。如果在您名下或者是贷过款，这两者满足其中之一，您无论是先买再卖还是先卖再买都算二套。都不能算首套。 他本来想先买后卖，怎么操作才能够算是首套房？这个比较难操作。 对，这不是说先买后卖还是先卖后买的问题，这个是就是政策条文就是这样规定的。 所以你怎么去弄的话，这个事实它是违背不了的。 对， 因为你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对，除非您可以这样啊，您先把您这套房卖了。然后呢，这样您名下就算没有房了。然后您买那个现净房的时候呢，您用纯公积金贷款，只有这一种方式算首套。 对，他也说我没有贷过款。我没有贷过款。那就是说先把他那个卖了。 对，先卖 了以后再去买。但是呢，这又不符合咱们原来交给朋友们的一些办法，因为你太先卖了以后，你万一你买房子出现问题的话呢，也是个麻烦事儿，是吧？ 所以说这就是下下策嘛。那如果您就需要追求这个首套的话，那只有这一种方法，您先卖房， 先保点险， 这样您名下呢就没有房了。然后呢，您在买这套现净房的时候，您纯用公积金贷款，不要用商贷。只有这一种情况才算首套。 好的，那今天呢，咱们先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小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周老师。 我是周杰。那么，如果大家呢星期六、星期日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别忘了现在可以报我们的电话啊，8501-3710，8501-3710。 分享主流视野，服务百姓心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大鹏。 各位好，我是飞扬。之前我们做了一档三问假海参的特别活动，受到了大家的热情关注，义愤填膺的朋友还挺多。手机尾号4155的朋友就说了，假货买到了，钱损失是小事儿，关键是吃进肚子里的没有营养，都是添加物，那就本末倒置了。 还有一位现身说法的，尾号是2658的一位朋友就说，自己就买到过假海参，当时看的可好了，拿回家一泡就烂，根本没法吃。你看啊，不管咱们买的多少钱，这想吃海参的，我想啊，都是看中海参高营养的。如果是这样的海参，难怪很多消费者心寒呢。 是的，鲜鱼鲜海参不仅做底价，更要做口碑，给大家吃到进口野生海参，给餐桌增添硬菜，给营养提供硬保障。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自于地中海的野生一级品的海参，现在不需要1999元一盒，只要699。成功订购还要再送一只海参焖烧泡发杯。线上订购也很火爆，手机尾号5218的朋友说，鲜鱼鲜海参，我说实话，除了样子有点小，其他都很好。确实是一位说了实话的听众啊。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吧，因为野生的都靠自己，就像我爸兄弟姐妹6个人也不是一般高一般胖，所以啊能够理解。但是呢，咱们吃的不是样子，是内涵。 对， 我们告诉大家，鲜鱼鲜的海参能够做到的是不人工投喂，没有污染，没有催大催熟，都是大自然的精华。